同样做食品饮料，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？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，米面粮油肉蛋奶，生鲜水果大闸蟹，面包蛋糕冰淇淋，零食糖果方便面，饮料咖啡矿泉水，蜂蜜茶叶奶制品，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。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，大平台效果看得见。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-3833，8501-3833。 有一种责任，有一种担当，是我生命的信仰。 董存瑞同志，祝你胜利。 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。 有一份真诚，有一份专注，是我前行的动力。 这位啊，就是张秉贵老师。 我这边开始好吧，第二都来一点好吧。啊，为人民服务。 有一种热情，有一种付出，是我生活的态度。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。 我是 走过百年，不忘初心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